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， 你倒是说话呀， 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，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书天地。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，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，拥有众多的追求者。可她平时忙于工作，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，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她，使她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。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，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？欢迎收听小说《红唇》，演播小群。 绯闻往往是一场危机。谢悠远这些天特别烦，他完全不知道他和陈珊珊的绯闻怎么会传得满天飞。他是一个谨慎的人，每次和陈珊珊约会都是在绝对隐秘的状态下进行的，实在没有理由会让人知道。只是他完全没想到，这个泄露秘密的人正是陈珊珊自己。是他把谢悠远发的短信跟朋友分享，而他的朋友最终出卖了他。陈珊珊这样做不是有意的，一般人心里有了秘密，尤其是喜悦的秘密，往往忍不住要与人分享，尤其是那种心理不够成熟的女人都会选择这样做。陈珊珊是有些孩子气，正是这种气质当初对谢悠远构成了极大的吸引力。只是他没想到，最具有吸引力的东西最终居然成了最有杀伤力的武器，造成了这么糟糕的后果。谢悠远悻悻地想，真是成也短信，败也短信。不知道是什么人发明了手机短信，这个发明人一定是个天才。好多当面不便说的话可以细细地想清楚了，通过短信来表达，这样避免了直接交流可能产生的尴尬，让人有了更多回味和回旋的余地。短信既成就了他和陈珊珊，也把他和陈珊珊直接拉进了雷区。他们之间是陈珊珊采取的主动攻势，一条短信一条短信地发过来，那么暧昧，那么灵动，再加上陈珊珊是个动人的女子，谢悠远实在无法坐怀不乱。谢悠远素来为人正直，人品极好，但他也是一个骨子里追求浪漫的文人，他有他的软肋。一个40岁的男人真的很容易成为一个妙龄女孩子的俘虏。或者反过来说，一位妙龄女子极容易被40来岁成熟的精英男人俘获，这简直是一条人性定律。每次和陈珊珊在一起，谢悠远就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当时的青葱岁月，那些年轻美好的感觉又重新回来。他渴望和陈珊珊在一起，哪怕只是聊聊天，空气里也会弥漫着甜蜜的气息。 那是他迷恋的感觉。他记得第一次和陈珊珊是在宾馆的一个房间里。陈珊珊发短信说她心情不好，在房间里等他，想和他好好聊聊。当谢悠远走进去，却发现陈珊珊刚刚淋浴过，身上只披着一件浴巾。他没想到陈珊珊是那么大胆热烈的女人。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旦有过最亲密的连接，他们的关系就变得不再一般。谢悠远也有过很多次的矛盾挣扎，但最终还是沉迷在陈珊珊的温柔乡里不能自拔。谢悠远的妻子杨芙蓉是一个很有个性很强势的女人。近年来她身体不好，虽然曾有过一些美好的往昔，可这些年他们的婚姻早已平淡的让她窒息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陈珊珊闯进了她的生命里。谢悠远突然发现自己还能在生活中发掘那么多美好的感受。尽管伴随这些浪漫情怀的是一份挥之不去的屈辱感。他想起曾看到过的一句诗：羞耻多么美，羞耻需要多么大的勇气。久违的爱的感觉让他心醉神迷，但感受到身边人异样的眼光又让他如坐针毡。这样的矛盾冲突该如何平衡呢？谢悠远不声不响地去了北京，他打算在那里待上十天半个月再回来。他借着电视台邀请各地新闻中心负责人学习研讨的机会，跟台领导申请说自己要去参加一个学习班。然后除了新闻中心的行政主管刘洪凯，他没告诉任何人自己的去向。他对妻子也只是含糊地说自己要去办点事儿，至少出去半个月就走了。他想让自己离开一段时间安静下来，在内心深处他希望想想办法跟陈珊珊分手。谢悠远住在北京植物园附近的宾馆里，每天看看书发发呆，下午再到植物园去爬爬山。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天，倒也简单地让他安下心来。许多时候，他不再去想和陈珊珊的事，一想到这件事，他心里就堵得发慌。谢悠远并不是一个逢场作戏的人，他是真的爱上了陈珊珊，或者说，并不是爱上真正的他，而是被心里埋藏已久的爱情击中了。反正不管他爱的对象是不是现实中的陈珊珊，总之他甚至想过要跟他远走他乡，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。但他放不下，他既放不下几十年辛苦经营的事业，也放不下自己12岁的女儿。他知道陈珊珊之所以爱上他，多少和他目前的社会地位有非常重要的关系，但他不愿承认这一点。有时候他会自欺欺人地认为陈珊珊爱他的是他的才华，而陈珊珊自己一直也这样说。他甚至说他刚开始根本不喜欢谢悠远，是因为后来了解了他的才气才渴望走近他。陈珊珊表达出来的这种呈现某种反差的情感倒更吸引了谢悠远，只是他并没有完全弄明白他会为这样的吸引付出多大的代价。这几天谢悠远做出了一个清晰的决定，他必须要抽身而退，和陈珊珊断绝往来，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这天黄昏，他打开房门正准备出去散步，可刚一开门就像见到鬼一样吃了一惊。陈珊珊 拖着一个小小的行李箱站在门边，满眼泪水，哀怨地看着他。他是怎么找到谢悠远的？不用说，刘洪凯应该是唯一的突破口。谢悠远一时之间不知是喜还是愁。陈珊珊一进门就把门反锁，扑倒在了谢悠远的怀里。谢悠远辛苦下定的一切决心瞬间土崩瓦解。陈珊珊含泪问谢悠远： 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讨厌？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？你知道人家是多爱你呀。 谢悠远叹息了一声，默然不语。 你说话呀，我知道你为难，可是我又没逼着你娶我，我只要这样一辈子守着你还不行吗？以后你别再离开我了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，你说句心里话，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不想我吗？ 谢悠远说：珊珊，别说了，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做了。唉，不过你最好更理性地思考一下将来的生活。女人的青春是很短暂的，而且我目前的状况，我们还是要注意影响，至少我们还不能公开在一起。陈珊珊流着眼泪说： 如果没有你，我的将来还有什么意义？我以后会更小心一些好不好啊？ 谢悠远把他抱在怀里，长叹了一口气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红唇。 新闻中心的竞聘会由行政主管刘洪凯主持，谢悠远跟他做了交代。一线记者既要采访又要编辑，专业性比较强，淘汰比例要相对低一些。如果实在要减员，尽量减少行政后勤人员。于是刘洪凯通过不记名投票辞退了几名无关紧要的工作人员，以及一位资历浅也表现平平的男记者。这次竞聘算是雷声大雨点小，因为按照惯例，对整个部门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件，应该是谢悠远没有心思管这件事。大家发现主任谢悠远和陈珊珊同时消失，心里更加雪亮了。叶梦薇近来有些惆怅，因为工作之外她和江淮岸的联系并不频繁。一方面江淮岸仍然有所顾虑，并没有对她完全敞开自己的心扉，另一方面叶梦薇对江淮岸的态度相当矛盾，她渴望见到他，但又害怕见到他。他一方面希望能够跟江淮岸走得更近，仿佛那是他的精神支柱，可是另一方面他又害怕真的跟江淮岸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。他常常控制自己不去想他，哪怕是偶尔做做白日梦也是浅尝辄止。那些念头宛如一只受惊的小鹿，一闪就不见了。江淮岸虽然也会常常想到叶梦薇，却也是有些踌躇。工作场合碰到一起，他们只是礼貌地互相点头致意。工作之余，江淮岸偶尔会给叶梦薇打个电话。 喂，薇薇啊，在忙什么？ 啊，我在写稿子呢。你呢？很忙吗？ 是啊，我确实很忙。刚刚回到办公室就给你打个电话，啊，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。你知道吗？你的声音非常好听， 一听到你的声音我就特别放松。 是吗？真是我的荣幸，没想到我的声音还有这样的功能呢， 可以帮我的老师解除疲劳。 哎，听到你的笑声我就开心了。微微，照顾好自己啊。 嗯，我会的。那你也一样，祝您天天开心。 这样的电话江淮岸很少打，要等他闲下来，又恰好非常想念叶梦薇，他才会偶尔为之。江淮岸相信，只要他张开怀抱，这个年轻美好的女子总有一天会扑到他的怀里来。可是他能给她什么呢？结果又会是什么呢？他很清楚，如果女人爱上一个男人，最渴望的就是一个归宿。然而这恰恰是他没办法给予的。当然也有那种所谓不要天长地久，只求曾经拥有的关系，可这样的女人从一开始就是带着游戏心态或者抱着其他动机而来，她是不愿接受的。叶梦薇肯定不是这样的女人。江淮岸在心底是盼望着靠近叶梦薇的，这么多年来真正让她动心的女人只有这一个，他们之间的缘分实在是太难得了，而且如此戏剧化的相逢又成了浪漫情感的催化剂。一个优秀的年轻女孩，一个和她有缘的年轻女孩，难道就这样错过她吗？江淮岸的心有些微微的疼，不过转念想到明天要去一个美籍华人在潇湘建立的特色农场考察，叶梦薇也会随团考察报道，江淮岸的心情又渐渐地轻盈起来。能看到叶梦薇，他是高兴的。叶梦薇第一次见识了一个他看见过的最具征服力的笑容，这是一位女副局长的笑容。原来微笑真的可以是武器。农业局局长范思平已经跟江淮岸建议过好几次，说要去一个美籍华人在潇湘市开办的特色农场看看，一来表示政府的关心鼓励和支持，二来也取取经，毕竟对方比较熟悉美国农场的情况。这个农场江淮岸早已有所耳闻，是从朋友圈子里听到的。据说这个地方拥有多种功能，既是一家很好玩的农家乐，吃喝玩乐一条龙，又是一个很大的农场，是近郊旅游的好去处。他想了想，给旅游局副局长向薇薇打了个电话，约他一起去看看。向薇薇30来岁，是个非常养眼的美女。以前江淮岸当县委书记的时候，他就是那个县的旅游局局长。山不转水转，这次向薇薇居然也转到了市旅游局当副局长来了，在局里做第四把交椅。据说他之所以得到提拔，是因为市长洪海涛非常欣赏他。江淮岸一直把他当妹妹看，此前向薇薇好几次约江淮岸和他的朋友一起喝茶吃饭，江淮岸恰好都没空，于是今天借这个机会跟他见个面。江淮岸最近在跟进一个国际招商项目，非常忙碌。对方是一家全球500强的跨国公司，从事食品加工及贸易，有心在潇湘市开办一个肉类食品的加工厂。这家公司的湖南分公司总经理是个女强人，跟江淮岸接洽了好几次，工作有了实质性的进展。江淮岸也带他看了几次场地，双方正准备签署协议。那一天江淮岸好容易抽出了时间，正好范思平找他汇报工作，他最终决定去农场看看。范思平觉得此行很有新闻宣传的必要，于是直接打了叶梦薇的手机， 叶梦薇赶紧报了选题。在市政府门口碰头的时候，范思平跟江淮岸一行打过招呼之后，就跟叶梦薇开起了玩笑。我说，美女记者，你得多跟我们去基层体验生活才行啊。这个社会的精英人物似乎都是40岁上下的男人，而叶梦薇对这个年龄段的男人最容易有好感。叶梦薇笑着回答，只要范局长一声令下，我们可是随喊随到的。他们平常打交道比较多，彼此显得相处很随意。叶梦薇一眼就看到了向薇薇。美女官员在清一色的男性阵营里自然是非常打眼。叶梦薇对范思平说，范局长，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位美女领导给我认识啊？不等范思平开口，向薇薇主动向叶梦薇伸出了手。美女记者好，我是市旅游局的啊，刚来，请多多关照。边说话边有一个笑容在唇边绽开，这个笑容真把叶梦薇给惊到了。那向薇薇生的固然是眉眼清秀，一副俏模样，然而她不笑的时候，旁人只觉得她好看，可这一笑简直当得上是倾国倾城的分量，如同拍摄的时候突然亮起了一束光，让整个面容变得无比生动，或者是像绘画的时候来了个高手，刷刷刷神来几笔，整个画面不可思议的改观。如此有魅力的笑容本身实在不常见到，遥想当年杨玉环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，大约也就是这个样子。笑得这样刚刚好，朱唇轻启的幅度，眉眼展开的向度，是不是对着镜子练习过千百次的结果呢？叶梦薇正揣度着，简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笑了。就像当年李白到了黄鹤楼，读到了崔颢的题诗，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，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连诗仙也只能感叹，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。 以叶梦薇为首的三个年轻女性游走于情场、权力场和名利场，当漂亮女人在面对人生中的困境选择时，她们会做出怎样令人心生感悟的回答呢？官场、情场、爱情、友情在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小说《红唇》由知名心理咨询师郭晓燕所著，本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群，编辑张璐。 叶梦薇跟随各位领导在农场中采访，他与摄像记者在拍摄中与队伍走散，却发现江淮岸等人在门口等待着他们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红唇》。 27岁的叶梦薇在电视台是明星记者，他平时忙于工作，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。当再次遇到曾经的老师江淮岸以后，叶梦薇当年懵懂的情愫再次苏醒过来。而现在的江老师是否能认出自己当年的学生？江淮岸现在的身份能否与叶梦薇展开恋情？叶梦薇历尽沧桑，离开了大城市，投身于山区教育，而孩子们感染了一场奇怪的疾病，又将叶梦薇推入到责任和情感的洪流当中。小说《红唇》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我是歌手老狼， 才想起同桌的你， 你